笑，只觉得自己可笑。外婆呢，我是在攻击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哥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哥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哥告诉我，开心最重要。说话，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在今年呢，2018年，很多好久好久没有新消息的歌手呢，纷纷表示回归歌坛，而且呢，这个现象不仅出现在华语歌坛。前不久呢，来自爱尔兰的组合西城男孩宣布将在2019年回归。那么西城男孩呢，算是爱尔兰最成功的一个组合，他们呢拥有13首英国单曲榜冠军单曲，7张英国销量冠军专辑，在全世界可以说都是拥有超高的人气。那么自从这个回归的消息公布以来呢，不少网友是激动不已，因为在很多很多人的心中，西城男孩不仅仅是一个组合这么简单，很多人都是因为他们才开始接触到欧美音乐的，可以说是启蒙了哈。那么今天呢，我们的歌坛星云录板块来跟各位聊的就是那些年我们听到的西城男孩。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吧。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西城男孩的故事呢，是从爱尔兰西北部一个叫做斯莱戈郡的小城里开始的。那儿呢是组合成员尚恩、马克和齐恩的家乡。那么这仨人呢，很早的时候就认识了。很多这个欧美国家呢都有这样的传统，啥呢？就是到了一些这个特殊的节日，孩子们呢都会在当地的剧院里去表演节目。那么当时呢，尚恩、马克还有齐恩呢，就是因为排练同一部舞台剧，在一起玩了，后来呢就成为了很好的朋友。那么直到很多年后的一天呢，尚恩突然提出，咱弄一组合吧。因为那个时候呢，爱尔兰呢有一支非常出色的组合叫做 Boyzone， 男孩地带。那么他们是一个以暗含忧郁的这样的歌声迷倒了成千上万少男少女的一个组合。那么尚恩呢，小朋友呢就非常喜欢他们，并且呢因此产生了，要不咱们自己也弄一组合当歌手呗。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分享的是西城男孩的经典歌曲，很励志的一首歌 You Raise Me Up， 一切因为你。 When I am down and oh my soul so weary, when troubles come and my heart burdened be, and I am still and wait here in the silence until you come and sit a while with me.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t stand on mountains. 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tormy seas.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Thank you. I am on your shoulders.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on mountains. 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tormy seas.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You raise me up， 一切因你，来自西城男孩。当时呢是尚恩提议成立一个组合，齐恩和马克都觉得哎行啊玩呗，于是仨人呢就拉上了同班同学迈克尔，成立了一个叫做 SC4 的四人乐队。其实呢齐恩能够加入还是很让人觉得意外的，他们呢虽然都很喜欢音乐，但是齐恩那个时候呢和其他人喜欢玩的不是一个类型，别人都喜欢这样流行啊青春一些阳光一些的风格，但是呢齐恩那时候玩的是重金属。但是呢这三个人已经认识了很多年，交情呢不是一般的深，那为了圆朋友的梦，齐恩呢说哈、啊、行没问题，那就玩呗。继续来听歌，来自西城男孩的此情永不移。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这是来自西城男孩的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此情永不移。

购新家金秋特惠，4008764888，4008764888。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好的，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我们来跟各位聊的话题是那些年我们听的西城男孩，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齐峰的留言呢特逗，他说那时候呢各种男孩组合如雨后春笋一般的出现，我喜欢的是后街男孩和西城男孩，这俩比较有特点是吧，因为英语烂得一塌糊涂，所以说学唱他们的歌呢就特费劲，所以说最后就只能听英文歌了，好尴尬哈。迪里咕噜说唱起了想起了初中的时候跑遍了全城的音像店，只为了买一张西城男孩的正版 CD。 那时候呢家里西城男孩的海报贴了一整面墙，还有那些明明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却能背得滚瓜烂熟的歌词。西城男孩呢不仅是一个组合，真的还是我的青春呐、啊！君不语说了，天哪，他们要回归了，激动的想哭，这是我从小唯一喜欢的组合，当年得知他们解散的时候真的是伤心了好久好久。我们来继续分享西城男孩的故事。尚恩呢他从小就很喜欢音乐，这一点呢他妈妈是很清楚的。那么成立这个乐队之后呢，妈妈一直和 Boyzone 男孩地带的经纪人 Louis 保持联系。不过呢，当时 Louis 一直忙着处理男孩地带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事儿。毕竟在那个时候呢，男孩地带哎才是爱尔兰最成功的组合。那 Louis 呢，并没有签下 IOU 的打算啊。但是呢，偶然看过孩子们的表演之后，他发现，哎，这些家伙挺有天赋的哈。那么再三考虑之后呢，他就把 IOU 组合介绍给了男孩地带的主唱罗南认识，希望这个高人气的主唱能把这些小伙子们引上成功的道路。后来呢，罗南听了几首他们的歌，觉得哎确实不错，于是呢就主动提出跟 Louis 共同担任 IOU 乐队的经纪人。不过呢，他们也提出了条件，就是 IOU 乐队的人呢太多了，必须进行一个削减。最后呢，只留下了尚恩、马克、齐恩，还有一个叫做 Michael 的家伙。继续来听来自西城男孩的歌曲，名字叫 I Need You， 我需要你。You.

常常各自飞旋，一板一眼山有远，为你广播半耳边。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十一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高气压的控制，今天本市天气晴朗，光照充足，气温上升比较快。下午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将达到17度左右，适宜大家出行和户外活动。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北转南风二级左右，最高气温17度，最小相对湿度 25%。 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 85%。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哥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哥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哥告诉我，开心最重要。 好歌会说话，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好的，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大家好，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的是那些年我们听的西城男孩。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吧。在1998年的时候，西城男孩在当时呢，我们刚才提了叫做西区故事，准备出道了。那么刚开始的时候呢，也不录制新的作品，就是翻唱 Boyzone 男孩地带的歌曲。那时候呢，他们拿着自己翻唱的作品找了很多大型的唱片公司。那么对于他们来说呢，真的是年轻就是资本啊，但是也意味着什么呢？经验的不足和缺乏。所以说呢，很多实力雄厚的大型公司并不愿意去做这一笔不确定因素太多的买卖，对吧？因为真的不知道你们未来会怎么样。但是呢，是金子总会发光的。最后呢 ，BMG 贝塔斯曼唱片公司签下了他们。那么有了唱片公司之后呢，他们依然不着急出专辑，而是踏踏实实的在男孩地带的巡演之上，当作暖场嘉宾。有的时候呢，也会参加一些杂志社举办的这样的拼盘演唱会。虽然说没有什么原创的作品，但是他们呢还是成功的在爱尔兰打响了自己的名气。但是呢，这个时候呢，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就是呢，他们无意间发现 West Side 这个名字实在是有点烂大街，就是西区故事。别说这个英文名字烂大街，中文名字听起来好像也没有那么好听，是吧？那么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呢，有一个同名的乐队，这个是最要命的事情。所以说呢，很多国家也都拍过以此为名的电影，是吧？一听这个名字就觉得很像一个战争片子的名字，是吧？西区故事。后来呢，所以说干脆就把名字换掉吧，叫成了现在的 Westlife 西城男孩。继续来听歌，来自他们的 Seasons in the Sun 阳光季节。 Goodbye to you, my trusted friend. We've known each other since we were 9 or 10. Together we've climbed hills and trees, learned of love and ABCs, skinned our hearts and skinned our knees. Goodbye, my friend, it's hard to die when all the birds just singing in the sky. Now the spring is in the air. Pretty girls are everywhere. Think of me and I'll be there. We had joy, we had fun. We had seasons in the sun. But the hills that we climbed were just seasons at a time. Goodbye, Papa, please pray for me. I was the black sheep of the family. You tried to teach me right from wrong. Too much wine and too much song. Wonder how I got along. Goodbye, Papa, it's hard to die. When all the birds are singing in the sky. Now that the spring is in the air. Little children everywhere. When you see them, I'll be there. We had joy, we had fun. We had seasons in the sun. But the wine and the sun, like the seasons have all gone. We had joy, we had fun. We had seasons in the sun. But the wine and the sun, like the seasons have all gone. Yeah, yeah, yeah. Goodbye, Michelle, my little one. You gave me love and helped me find the sun. And every time that I was down, you would always come around and get my feet back on the ground. Goodbye, Michelle, it's hard to die. When all the birds are singing in the sky. Now that the spring is in the air. Flowers everywhere. I wish that we could both be there. Seasons in the Sun 来自西城男孩，阳光季节。易先生给我们留言了，这留言呢非常有分量哈。他说西城男孩最有欺骗性的歌就是这首了，歌曲的名字呢很阳光，节奏也很欢快，但是呢歌词讲的却是一段非常凄惨的故事。歌曲本身是翻唱，原作者呢写这首歌是被当作遗言的，在病逝之前呢表达自己对于亲情、友情还有爱情的不舍之情。嗯，感谢易先生知识点啊。小恒说了，高一那一年无意听到电视里推荐的金曲就是这首 Seasons in the Sun， 他们五个人忧郁的在那里唱，其中一个人长得特别像初中时候自己喜欢的一个男生，现在回想起来只是那个感觉特别像。然后呢自己到处去找他们的资料，知道那个人是主唱尚恩，后来呢就攒钱买了一张他们的正版 CD Dreams Come True， 学会了很多他们的歌。现在呢西城男孩要回归了，鼓掌真好。在1999年的4月，西城男孩的首支单曲 Swear It Again 再次发誓，经过简单的宣传呢就问世了。那么这个曲子呢一经推出就直达英国单曲排行榜的第一位。那么事隔不久呢，第二支单曲 EVA 的 Let You Go， 如果我让你走，和第三首 Flying Without Wings 无翼而飞，又相继坐上了排行榜的头把交椅。那么这样的成绩真的是让刚刚出道的西城男孩不仅超过了他们曾经为之暖场的男孩地带，更使他们成为了英国音乐史上第一支连续推出三首单曲都获冠军的乐队，这个成绩太牛了。那么同时呢，这首 Flying Without Wings 经过对1000万英国人的调查呢，也赢得了1999年最佳年度单曲奖。那么这一支那么这些成绩啊，只是西城男孩辉煌之路的起点，后面的更大的辉煌还在等待着他们。我们先来听歌嘛，就是这一首我们跟大家提到好多次的 Flying Without Wings 无翼而飞。 Everybody's looking for that something. one thing that makes it all complete. You find it in the strangest places, places you never knew it could be. Some find it in the face of their children, some find it in the lover's eyes. Who can deny the joy it brings when you found that special thing? You're flying without wings. Some find you cheering every morning, some in the solitary night. You find it in the words of others. A simple line can make you laugh or cry. You find it in the deepest friendship, the kind you cherish. You know how much that means. You found that special thing. You're flying without wings. So impossible as they may seem, you've got to find. Flying Without Wings， 无翼而飞，来自西城男孩。在99年的时候呢，他们发行了第一张同名专辑，一经发售迅速征服了欧洲，在全球范围内达到了700万张的惊人销量，让全世界都震撼了。整张专辑呢，曲风柔美抒情，虽然带着一点可爱的稚气，但是呢，却史无前例的产生了5首冠军单曲。而且呢，西城男孩的辉煌并没有停止。2000年，他们和美国著名女歌手玛利亚·凯莉重新演绎了经典歌曲《Against All Odds》。这首歌呢，帮助他们夺下了第6首冠军单曲。一个月后呢，他们又发行了单曲《My Love》，我的爱，这是第2张专辑的主打歌，不但让他们再添了一首冠军单曲，更让他们打平了甲壳虫乐队创下的连续夺冠单曲的记录。凭借这7支冠军单曲，西城男孩可以说是彻底征服了世界歌坛。 My Love， 我的爱，来自西城男孩。 An empty street, an empty house, a hole inside my heart. I'm all alone, the rooms are getting smaller. I wonder how, I wonder why, I wonder where they are. The days we had, the songs we sang together, oh yeah. And oh my love, I'm holding on forever, reaching for a love that seems so far. So I say a little prayer and hope my dreams will take me thereI'm laughing with my But I can't stop to keep myself from thinking. Oh no. I wonder how, I wonder why, I wonder where they are. The days we had, the songs we sang together. My Love 来自西城男孩，在2012年的时候创下了无数辉煌的西城男孩宣布解散了。当时呢，他们表示再不解散就得撕破脸了，不过这说的不是成员之间的关系。那么那个时候呢，布莱恩已经退出了组合，剩下四个人的关系呢其实挺好的，但是呢，组合和公司老板西蒙的关系却不咋地，比较紧张。起因呢，是因为西城男孩之前的专辑 Where We Are 我们在哪儿销售不是太好，他们觉得专辑当中很多歌曲都是组合成立以来最好的歌曲。但是呢，西蒙对于推广这张专辑呢没什么兴趣，他觉得反正这张专辑也只有歌迷会买，不做宣传的歌迷也会买，做更多的宣传呢也不会吸引其他人掏钱，所以说呢就有点这个公司不作为的这样的状态了哈。所以说呢，正是这个举动彻底激怒了西城男孩。那么等到合约结束之后呢，他们直接就选择了解散。继续来听歌，来自专辑 Where We Are 当中的歌曲，名字叫做 What About Now， 那么现在呢？ As love is fading from all the things that we are but are not saying, can we see beyond the scars and make it to the dawn? Change the colors of the sky and open up to the ways you made me feel alive, the ways I loved you for all What about now? 现在呢？由西城男孩演唱。那么他们在当初解散之后呢，歌迷非常希望他们能够重组，这样的呼声呢一直都在。那么其实呢，几个成员之间的也很怀念大家在一起生活的日子。那么直到2015年的时候呢，英国女歌手 Adele 发行了专辑 Hello，